恶集团21.6跌咗1.75，小米集团24.1升咗5毫，比亚迪股份261.6跌咗8毫，恒生中国企业96.1四升1.96。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78，日元109.86，瑞士法郎0.917，加元1.261，人民币6.441。英镑兑美元1.386，欧元兑美元1.184，澳元兑美元0.739，新西兰元兑美元0.714。港金收市报16,720元，比上日收市升咗80元。伦敦今日安市买入1,795.36美元，卖出1,796.45美元。港汇指数报101，下跌0.3。呢节财经新闻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每一张选票都承载着我们对这个地方的理想和我们对生活的愿景。一直以来维护廉洁选举是你我共同的信念，我们继续齐心合力延续信念，创造更美好的将来。守法规，重廉洁，举报贪污热线25266366，维护廉洁选举，有你同 ICAC。 以下是一节香港政府公务员招聘公告。公务员职位方面，土地注册处招聘二级工人，税务局招聘助理税务主任。非公务员职位方面，建筑处招聘合约建筑师。食物环境卫生署招聘兽医，负责抗菌素耐药性。康乐及文化事务署亦都开展咗佢嘅泳池季节性救生员训练计划，同时亦都招聘兼职导师，分别系负责音乐通识、竖琴、大提琴、低音大提琴、巴松管，仲有兼职演奏员，分别有巴松管、长笛、圆号、双簧管、粗管上低音号、西乐敲击，另外仲有兼职钢琴伴奏员。劳工及福利局招聘高级项目经理，运输署招聘安全总监，教育局招聘行政助理、学校行政事务主任、资讯科技资源主任、资讯科技资源助理。教学助理有两个职位，分别是文凭程度和预科程度，还有会计文员、文员、电脑技术员、半熟练工人、杂工和活动助理。以上一节香港政府公务员和非公务员职位招聘公告报告完毕。 今年的施政報告發表的日期是今年的10月6日，一如既往呢，我們會展開有關2021年施政報告的公眾諮詢。 星期日上午10點，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將會出席2021年施政報告公眾諮詢。 FM 926香港電台第一台，港台電視31 RTHK.HK 同步現場直播 2021年施政報告公眾諮詢。 全新一辑与 CEO 对话， 香港电台第一台， 香港中文大学行政人员工商管理硕士课程合办， 9月12日星期日起， 请嚟不同界别嘅领袖， 佢哋包括 有利集团有限公司副主席黄天祥， 雀巢香港有限公司总经理钟美玲， 数码港主席林嘉礼， 香港社会服务联会主席陈志思。 与 CEO 对话，2021转危为机， 星期日下昼2点到4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喺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咗药会唔会影响揸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啊！ 开明通达，讨论政策。 运动员有梦想，努力不懈咁去追梦，最终得到好成绩。香港体育学院里面嘅运动医学及科学团队，相信功不可没。 香港家书有中大医学院矫形外科及创伤学系系主任容树恒。 你哋呢个团队为咗准备今次嘅奥运会，过去几年间不间断咁不停工作，成为大家追逐奥运梦想背后嘅造梦工厂。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朝早九点，香港家书，妙语连珠。 咁多月饼嘅瑞文又话减肥， 西杰，亲戚朋友多嘛，大时大节呢啲心意嘢点都要做嘅。嗱，我都要埋你噶，几有你心。 我系为食，但点都食唔晒噶。今个星期我请嚟咗食物回收组织食得好，讲下月饼剩食嘅情况。 而我同陈家俊就请嚟香港观鸟会嘅代表，讲下发展湿地缓冲区会带嚟啲咩问题。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我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 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各位大家好，咁啊到咗9月10日嘅星期五晚，又系到咗星期五晚嘅广东广西啦。咁啊今日咧就有我哋恒常拍档啦，咁啊由我黄仲远，咁啊都有阿周 Sir 啦，周子欣， 喂大家好， 啊同埋就有阿梁敬国， 哎大家好， 好咁今日咧我哋个主题咧就叫做老耳明生成。首先是老耳的，即是说呢，即是好像有个老大有个老耳那一隻的老耳。咁我哋研究老耳命生成呢，即是说究竟是不是有些人呢天生只能够做到老耳就做不到老大的。是啦，无论他怎样努力或者怎样的情况都总是老耳，又或者他已经是可以提升到作为老大的啦。即是说可能是第一的了。点知呢舆论又好，个社会又好，其他人呢都总是会当他老二，永远都不当他是老大的。是啦，即是这个情况究竟有没有的呢？如果是有的话究竟有没有得救啦，即是基本上。咁我们今天呢就讨论一下这一样的。咁啊都讲下少少啦，点解我会想到这个这样的题目啦。咁的而且確咧，就首先咧就係、是、近期咁我有興趣啦，咁啊運動啊、足運啊咁嗰啲啦。咁近期有啲咩大新聞咧？咁樣咁我相信第一大新聞當然係國足輸咗俾日本啦，居然係啦，即係咁呢個係大新聞啦。 好啊， 係啊，好離譜啦，即係嗰個情況。咁就因為即係已經擺好多心血落去嘅啦嘛，即係咁唔知點解會咁發生。咁當然啦，即係如果以世界體壇嚟講咧，我哋唔講啲淨係自己咁親身嘅，咁就係咧阿根廷嘅球王美斯。點解我會講阿根廷球王美斯咧？因為如果我講另一個嘅時候咧，佢又係球王咁啊，應該即係好混亂噶嘛，所以佢就阿根廷球王美斯就咧就由巴塞隆拿咧就轉會就去咗巴黎聖日耳門嘅。咁啊呢個。我覺得是小被逼的嘛，即是那個情況呢，即是他是想留在巴塞的。另外一個呢就是葡萄牙球王，就是斯朗拿度，咁啊非常之峰回路轉，諗住他是去曼徹斯特城的啦的曼城球隊啦，點知最後呢都是回咗去曼聯的。咁呢樣嘢呢，咁當然啦，大家肯定都全城轟動咁樣，你會見到咧，所有人又揾阿美斯去影相啊，連啲球員都揾阿美斯去影相啊，跟住大家連過關嗰個都要同阿斯朗傾兩句啊，即係咁嗰只嘅 custom 嗰度。咁啊，但係咧好慘咧，就係大家咧就完全冇提過咧，本身喺球會裏邊咧嗰啲嘅原本嘅老大，即係話聖日耳門嘅尼馬。咁咧就好似冇乜人提過佢啦，又或者而家曼聯嘅本來就叫新老大普巴就冇咗噶啦，就叫有一個咧就係班奴費南迪斯，咁啊 啊，佢就成為老二啦。大家而家即刻咧，本來佢大家覺得救星咁樣噶嘛，依家斯朗嚟到，大家就好似淡忘咗佢啦。咁我谂紧咧都几惨噶，老二咁样，咁啊，所以特登今日嚟倾下啦。咁啊，问下两位啦，喂，你哋点睇咧？或者你哋点样定义老二啊呢件事啊？定系老二究竟系一件乜嘢嚟嘅咧？ 老二咧，通常就你话斋就做唔到老大先老二噶啦。咁但系我啊咁睇，其实做老二又唔系太差噶。你谂谂吓。如果你以上你美斯同埋阿斯朗拿度咁样去到唔同嘅球会咁样啦，咁当然原本喺做紧老大嗰个球员咧就觉得就唔系好爽啦，咁但系又咁睇，你突然间咧变咗老二咧，即系表示你有多啲时间、多啲空间，又唔使孭咁重飞，咁阵时呢队球队嚟紧嗰年嗰个表现。啲人就会摆咗落去美斯同埋摆咗落去斯朗拿度嗰度噶咯喎，咁你嗱最紧要你人工就照斗啫，如果你冇减到人工嘅话，咁你咪照踢咯，反为你可以轻松啲添啊！有阵时做老二咧，有个好处就系你唔使喺风谷浪尖嗰度吓顶住啲风顶住啲浪，你可以慢慢慢慢坐低叹一叹先，有嘢咪老大搞掂咯。不失为一件美事、嗯、其实 我呢今日嚟呢度做节目呢，我就简直系豁得出去，因为呢可能呢如果有啲家长或者啲学生呢平时接受过辅导嗰啲呢，今日我会踢爆咗我嘅其中一个技术啦，不过我唔会呢次讲嘅，其中我讲嘅就系呢、這个阿德勒呢、這个好出名嘅家庭星座理论啦， 系 咁呢度一间我哋再讲喺家庭里面，但我第一下睇到阿 Mills 俾我哋睇嗰个即系今日我哋个简介呢，我即时諗到一啲呢比较我哋平时喺娱乐版常见到嗰啲， 系 即系电视台咪成日嗰啲争嗰啲咩一哥啊一姐啊嗰啲咩唱片公司啊，又然后争边个人系最佳男主角啊各样嘅嘢，咁好似呢大家都想做呢嗰个即系排第一嗰个所谓男一啦，而家或者叫女一啦咁，咁有阵时咧，甚至乎咧就为咗争呢啲位咧，就出好多奇谋妙计嘅吓，咁呢啲我就唔一细讲啦。咁但系咧又调翻转讲，嗱最近即系呢一年呢一两年啦，其实都几多嗰啲所谓绿叶王咧就离开咗我哋啊。咁啊，万达啦，啊智叔啦，呢啲咁样，咁有阵时绿叶咧，原来咧我哋都冇怀疑，原来当佢哋消失咗嘅时候咧，或者唔见咗咧，嗱佢可能喺个套戏里边咧，佢可能唔系挂头牌领衔主演嗰一位，但系可能佢系排第二，甚至乎吓、啊、即系再后啲啦吓，但系嗰个角色嘅重要性咧，有阵时啊，因为冇咗佢哋咧，凸显唔到嗰个男一啊，原来目目独独噶，咁、 嗯、 啊。讲多一样嘢，最近有套电影咧，即系吓呢个漫威宇宙， 上戏唔接下戏， 系啊嗰套啦。咁我就唔系讲嗰套戏， 我成日都唔明佢个名点解嘅，系咪个人名嚟嘅？ 即系戏名嚟嘅啫，咩人名嚟嘅啫，冇嘢嘅。咁但系大家其实个讨论焦点咧，不论我见到咧，主要喺华人地区咧，就反而喺嗰、那个即系梁朝伟身上。 果啊死啊嘛！ 系啊，咁啊冇真系冇乜人讲个男主角调翻转，即系呢个我都嗱，当然有其他嘅嘢我哋唔， 因为男主角唔系多人识啊，主要我谂 系啊，同埋个演技嗰样嘢啦。咁、我所以有阵时我都同意阿敬国讲嘅，排第二或者唔系做所谓排头牌嗰个咧，唔一定系坏事嚟嘅有阵时。 嗱，好似阿周 Sir 讲头先套戏咁样啊，咁啊喂，佢中文名咧，其实你睇翻英文咧就见到啲端倪嘅。系啦，那个名就不过咧，的而且确咧，上戏嗰个男主角咧，佢又好幽默嘅，佢的而且确咧，佢都喺 social media 嗰度咧 ，Twitter 咁样写咧，佢话我都知道啊，啲朋友同我讲就系话，基本上睇呢套戏咧，都系因为睇梁朝伟嘅咁嗰只，即系佢自己都几识自嘲下，就好似正如头先所讲，话唔定佢都系即系帮佢自己减压嘅。如果一个新人咁样佢孭晒飞，咁如果最后有啲乜嘢好定系唔好咧，咁其实佢都自己都要好大承受，可能甚至乎真系上唔翻嚟嘅，系咪？咁今次而家起码都有人同佢 share 一下咁嗰只，但系咧有时候啦，例如啊，我自己觉得咧做老二咧嗰个定义嘅咧就系你系排行第二嘅。 但是那下最衰呢，他心里面觉得自己是第一。 是。 即係呢個就係排老二嘅其中一個嘅問題，例如啦，頭先阿周 Sir 講話好多嗰啲一姐嚟，諗下 View TV 有一姐啦，甚至乎通常幾個添㗎啦，有時嚟講有一個啦，跟住咧無線有時候嗰啲嘅大台，有時候嗰啲嘅一個一姐啊，咁而家又調下咁樣喎，係咪？咁但係大家咧就好留意咧，究竟邊一個排中間就嚟知第一，其他啱啱。旁边那些就排第二咁样，但系觉得好留心呢一样嘢，唔系因为咧的而且确咧排第二咧，有时系变咗冇意义嘅，即系阴功在呢一度。喺我心目中个老二咧，其实就即系同老三同老四咧，其实个分别系唔大嘅。谂翻即系体坛运动，咁我哋好多有啲个老二咧，点解都会觉得咁惨咧？系因为體育運動真係冇二三四，我意思就係一般情況啦。當然我唔認為呢一個係正確嘅一個諗法或者想法，但係呢個可能係其中一個事實嚟嘅。咁所以咧，大家就會覺得做老二咧就好冇意思。即係例如你諗下太空人咁，大家第一個成日記得岩士堂啫，其他啲都全部唔記得曬。所以做老二咧，成日都會有呢一個咁樣嘅，即係個心翳住啊！即係佢唔識得好似阿梁國同頭先咁講咧，佢欣賞老二嘅一啲嘅優勢，但係佢啊成日都就睇到自己一啲嘅，即係得 down 曬或者一啲負面嘅情況，點搞咧？即係最衰就係佢自己想做老大。 我諗唔同情況咧，頭先你提到喺體壇嗰度。個人應該是個人的項目，譬如羽毛球這樣，馬來西亞李宗偉都很慘，打了這麼多屆，屆屆都是屈居亞軍， 他真的慘。 但是亞軍在很多人來說已經是很好的，喂，世運會的亞軍。但是如果你個人的比賽來說，是屈居做亞軍呢，是真的很不開心的。因為你運動員來說，去出賽當然要拿冠軍的啦。拿不到冠軍的話，拿個亞軍，除非你是第一次參加，就想著，沒什麼所謂啦，志在參與，怎樣砰一聲給你爆冷攞。為什麼會爆冷呢？即是你都練了很久的啦，又拿了獎牌，由零到有，那你都很開心的。但個問題就是說，你如果一路都是在其他比賽都是不差的，有个咁好嘅成绩，系嗰一下，可能争一球啫，真系咁啊输咗，咁你真系唔开心噶。咁但系嗱，我又咁讲，我讲话做老二嗰个情况咧，就系一般喺一啲机构大嘅入边，又或者系一个球队。头先我讲啦，足球咁样，足球唔系个人化啊嘛。虽然好多足球明星啫，但系你一条友你打唔到波噶，你都要其他人帮你噶嘛。咁你冇。做下一做下二，我都话啦，最紧要就系话人工系咪减咗先？人工唔减冇所谓啦。如果做下二，人工都系咁上下嘅，啊，可以有一个几舒适嘅生活嘅，喂，咁唔差噶，真系，即系你唔需要下下俾人哋一嘢有问题咧，咁你第一个梗系要出嚟去动去顶噶啦，咁样系唔系咁过瘾嘅其实。 其實呢個心態可能同我哋，尤其是中國人咧，成日都有一句説話叫做文無第一就武無第二。這個武無唔係講緊嗰啲武無法嗰啲武無啊，即係文學上面嚇，或者係即係啲文化上面嘅咧，就永遠冇話排第一嘅，因為一山文有一山高嚇。但係打功夫嘅武術咧，你永遠冇排第二嘅。這個心態咧，其實可能會影響到好多人。我哋點都要做一個最尖嘅一個人啦，我哋希望嚇。咁啊，我成日都會引用一個卡通片或者叫漫畫啦，鳥山明嘅《龍珠》裏面其中一個角色咧，就係呢個比達拿美星嘅王子。我估我哋聽眾唔係好知我講乜，不過 我都 即管即管聽我講先。個悲劇就係咧，佢係覺得自己係天縱英才，係一個王子嚟嘅嚇，但係點知咧，佢竟然唔夠咧男主角呢個悟空啊，呢個孫悟空啦嚇，佢就唔夠佢好打。咁結果咧，佢成日想修練自己，就提升自己。咁啊，呢個悲劇就喺度產生咗嘅，就成日喺度都即係較勁啦咁。 嗱，有好多運動上面嘅數據啦，我諗阿 Mills 都好清楚啦。其實好搞笑㗎，排第二嗰個人咧，即係攞亞軍嗰個人咧，個滿足感咧遠遠不及冠軍。呢、這個當然大家都知道。甚至乎連季軍都不如嘅喎， 非常啱，非常 係啊！呢個係好有趣嘅嗱，正正咧就係一種心態上面咧都幾難調適嘅，你好難話俾人哋聽咧。嗱，我其實咧諗住嚟咧，即只係為咗競技嘅啫。我啊識個朋友啊，咁一有競技性嘅嘢嘅時候咧，你去到爭一步就攞到個獎杯，摸到個杯耳嘅時候咧，你輸咗，無論係差好遠，還是爭少少，你嗰個唔憤氣嘅心態係好強。講翻轉頭，就算你喺個公司裏面，你一路攀爬去到一個可能副手或者點樣嘅位置，你爭少少就到㗎啦嘛，阿勁哥，唔係個個好似你咁闊達，同埋你咁有後著㗎嘛，係咪先？ 唔係，因為勁哥係第一學。第一開， 第二一開， 係啦， 當然唔係啦。 咩？即係嗱，你頭先啊，即係大家講嗰個咧亞軍咧，你諗翻佢真係啊，佢嗰個嘅滿足感係低過季軍嘅。因為季軍是贏回來的，亞軍是真的輸回來的，即是那個情況是差很遠的，即是你輸了一場比賽跟著拿獎，跟你贏了一場比賽拿獎，那個心態我覺得是說真的是很差天共地的，即尤其是那些真的團體比賽或者一個一個鬥上去那些呢，是真的差很遠。所以就你看回那個情況啦，老二頭先我哋舉過好多例子，又或者喺政界裏面佢成日想做大嘅，咁啊點知就成日都做唔到，咁啊呢一下夠頂住啦，係咪？即係所以啊，呢個係老二嘅其中一個嘅心結啦。又或者喺其他行業上，好似頭先咁樣咧，話工作咁樣，其實咧某程度上，我覺得呢啲咧都算係老二嘅一種嘅咧，就係、是。他本身是阿头嚟嘅，点知俾个下属咧上咗去，而骑翻住佢。当然佢哋两个都唔系最大一个，但系喺个情况咧就变咗，即系佢就系其中一个老二啦。咁所以咧，即系大家嗱有好有唔好，大家喺度倾过啦。咁啊，下一次翻嚟，不如我哋可能系倾下就系、是、究竟仲有边几只嘅老二，系咪唔同嘅老二其实有唔同嘅心态嘅咧？咁样，咁啊，我哋听下歌先啦。咁啊，梁敬国为我哋拣咗一首咧《我的骄傲》，容祖儿嘅，有冇两三句同大家介绍一首歌咁啊？ 哦，睇见你嘅题目就谂到呢只歌就冇乜特别嘅， 系咪？即系第二都应该有啲骄傲嘅、嗯。好。 写下半生，眉目里找到我失去的自信心，才明白被爱的能活得这样勇敢，永恒眼神能替我云上旅行来点灯。See me fly, I'm proud to fly up high, 不因气压摇摆。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有啲咩条件要达到先可以同内地通翻关呢？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子超， 现在个 Delta 能够阻止佢嗰个传播，所以喺个外防输入系一定收紧嘅。如果我哋嗰个外防输入嗰度，对方觉得系有啲潜在漏洞嗰阵时候咧，呢、这个可能都系对方关注啦。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翻嚟九月十号晚星期五嘅广东广西，咁啊，今日又继续我哋三个啦，黄仲远、周志恩同阿梁景国嘅。咁今日我哋嘅题目咧就系老耳命生成。咁我哋第二节嗰时候咧就不如讲下，究竟老耳系咪都有唔同种类嘅？咁啊，究竟唔同种类嘅老耳咧，即系有好又唔好？因为头先我哋有讲到有好，有啲又唔好咁样噶嘛。咁同埋究竟老耳系点样练成嘅咧？是他自己的性格使然啦，定是其实都真是能力使然，定是还有其他的原因的呢？咁样。嗱，我不如我先讲讲先。嗱，头先我哋既然都讲开足球咁样啊，我先讲尼马。其实尼马呢已经是第二次做老二㗎啦。係啦，即係嗰个情况。即係球会背嗰度啊。佢其实第一次呢就係、是、由巴西转会巴西嘅球会啦，佢就转会去巴塞嘅时候呢，咁又係俾阿美斯骑住嘅，咁但係嗰个时候呢，因为佢係后起之秀㗎嘛，咁所以呢就做老二就冇乜坏啦，就一于俾阿美斯骑住仲可以学嘢添咁嗰隻。其实佢就立心想做老大，咁先至过巴黎圣日耳门啦。呢个系其中一个原因啦，当然薪酬啊，其他嗰啲都好重要。点知咧，佢又嚟咗即系美斯，而阿尼马都当然啦，迫不得已咧，第一个反应就系拍烂手掌啦，好开心啦，即系好彩有美斯过嚟啦。但系衰在嗰下咧，就系、是、因为阿尼马做老大嘅时候咧，就赢极咧，赢嚟赢去咧，都赢唔到个即是欧洲球会欧洲冠军球会杯嘅。咁点知如果真係今年赢咗呢，佢仲要唔放阿麦巴比走呢，咁阿尼马就真係呢，即係永世注定老二。佢已经30岁㗎啦，即係嗰个情况就。咁可能高峰期都过㗎啦。即係再过多一两年啦。咁所以呢，你諗下，即係嗰个情况就注定咗老二。但麦巴比就唔同啦。麦巴比呢，如果大家唔认识嘅话呢，就係其实而家嘅巴黎圣日耳门嘅其中一个好得当时得令嘅前锋嚟嘅。咁佢亦都係法国差唔多而家法国最犀利嗰个啦，你当系佢系。咁呢佢其实就想走。因为就係呢，我认为麦巴比就唔想做老二嘅。佢要赢呢就係我带住队波赢。所以佢就算美斯嚟到，佢都觉得走囉，我要走去第二度，就係、是、要自己创立一片天。但当然啦，球会就唔俾佢走嘅。係因为球会就觉得佢哋三个加埋啦，尼马、美斯再加埋麦巴比啦，就基本上呢就可以攞到冠军嘅机会就高唱入云啦咁嗰隻。而我自己睇呢就係、是、尼马呢一隻呢就真係注定咗，即係嗰个情况呢就係、是、例如自己冇一个，例如我觉得可能少少性格使然，就係、是、呢、這个麦巴比嗰隻呢就係、是、我个性格，我认为我自己係要做老大嘅，咁我就唔会俾自己呢安逸喺度做老二嘅机会。但係尼马呢某程度上呢，尤其是呢睇下佢下年啦，赢唔赢都好，佢会唔会转会呀，暂时就冇吹风话佢有啲咩不满或者想转会嘅。咁就同埋就即係自己做老大嘅时候，当然啦，我諗大家都好似成日都听嗰啲弊病呢，就係话佢掂佢嘅左手，佢揞住隻右手，仲要碌係咁碌碌完之后揞住个头嗰隻啦。係啦，即係我諗大家呢个见到尼马关斗嘅厉害之处㗎嘛。 即係呢啲都未必係一啲老大咧會做嘅一啲嘅情況，因為你會見到即係而家啊，你話阿 C 朗啊、美斯啊咁嗰啲咧都大將風範。我覺得呢個嘅情況咧就係性格使然，即係自己做老大嘅時候咧，佢又唔識得點樣去駕馭，跟住咧做老二嘅時候咧，佢又相對上去安逸，又唔會作出咧即係反省或者自己要點樣去做。咁呢一隻咧，我就認為係性格使然嘅老二，又睇下大家有冇第二批、第二隻唔同嘅老二先。 我听你咁讲，其实佢都唔系老二，佢成老三老四添， 就嚟噶啦。我觉得 如果佢系性格系偏向安逸嘅，咁其实佢都我听你讲，佢都做咗老大噶啦，只不过系阿美斯吓空降落嚟，跟住佢就掟咗落去啫。咁即系话佢曾经做过老大啦，咁亦都死而无憾噶咯。如果佢系一个比较喜欢安逸嘅人，即系已经系灿烂过啦。所以灿烂的一刻都不是永恒的，但是他都享受过那灿烂的一刻嘛。所以他是说是不是命生成呢，又不是命生成，是性格使然啫。但是也都没有坏的，我始终那句我都说了，如果他是觉得没所谓啦，我有机会我就上，我就突个头出来咯，跟着没有机会的时候我就缩回去咯，缩回去我只要我有机会再在这里，不要说浮沉啦，在继续在贡献，继续 去做他自己喜欢的事，那也不是一件坏事。 我补充一点，我就觉得还有一些原因令到有些人会做老二。我的确承认有些人是条命命运的问题。传统有个说法叫寄生鱼何生亮，当然是小说家刘冠中在那个三国演义里强调咗好多啊，周瑜啊，如何呢个被激死啦？咁啊，即 系其实实际上系咪真系咁样？ 梗唔系啦，你睇《三国志》啦，想睇历史就 系 啊，真系俾人被屈系老二咁。 系啊，但系呢个形象就千古传，即系传说啦吓。 我仲记得新马仔做周瑜噶嘛，嗰阵时粤语长片。 啊、我就记得阿梁朝伟，即系大家年纪真系粤语 长片啊嘛，我都话。 嗱，咪呢種寄生如何生量咧，係好極深嘅，的確命運的確有陣時會令到我哋遇到一個咧好難得嘅對手，而我哋難以去超越佢嘅。咁你只能夠嘆一句奈何啦。咁啊，譬如即係有陣時，譬如你睇好多譬如羽毛球當年啊，李宗偉大戰呢個啊林丹，咁呢啲其實就即係當然佢哋兩個互有勝負啦。咁但係其實都即係獎牌就唔係個個有機會攞啦，可能咁講啦。但是另外一樣嘢咧，除咗命運之外咧，更加多咧係一種心態嘅問題。其實做得大佬嗰個人咧，所謂啊，即係要做最大嗰個咧，某程度上要有一定嘅自戀，即係我要有覺得我自己有嗰個能力先做得到，甚至乎我係願意企出嚟喺個 spotlight 度啊，射住我唔介意嘅。但有啲人咧就佢唔，嗱就調翻轉，有啲人咧佢就唔介意 keep 住做老二去做扶拔嘅工作嘅。最經典當然，如果我哋又用翻體育運動嘅咁啊，嗱呢個即係可能聽眾大家可能已經慢慢忘記咗都唔定，大家講咧你一定會記得嘅。如果你有睇開籃球，就係當年公牛隊嘅柏賓啊，咁啊當年籃球之神啊 Michael Jordan 咧，咁啊冇鋒芒你冇辦法嘅，你遇到個咁嘅人，簡直係五百年一遇啊呢啲嚇。咁但係你喺佢側邊，你能夠做到喂波俾佢嗰個，做到佢個扶拔佢嗰個人嚇、啊，你真係又亦都我只能夠講死而無憾啦，係咪先？咁喺個過程裏邊，你見到阿柏賓係好甘心做呢個角色。咁呢啲位置就係你有個心態係咪有能，即、就、係、是、有能力去控制住自己？喂，我可以，其實可以咁做噶嘛？我可以喺佢嗰啲咁樣嘅波鞋嗰度噴啲唔知咩落去，再埋揾啲撳釘撳佢都得噶。但係有啲人就係會知道喺一個咁嘅巨星面前，我排喺佢側邊陪下佢，陪下佢作為陪襯品，我已經好開心。事實上亦都係你見到柏賓當時喺公牛隊好受到尊崇的地位，后来很多球迷都喜欢他，亦是因为他能够恰如其分做了那个就是老二的角色。所以这里讲的就是有时候甘心做老二是一种智慧来的。 我自己細細個都係㗎，即係我好記得嗰陣時我做過學校嘅副總編輯啊，嗰啲校報。咁我好記得嗰陣時老師就問我點解你唔去做總編，要做副總編咧？咁、我答案咧，我好記得我好細個，應該中三四咁上下啦。 都唔細㗎啦， 都當細先啦。咁我答案就係話，喂，做即係嗱，呢個可能係衰仔嚟㗎。即係做大嗰個要頂好多嘢嘅喎， 其實係啊。 排第二嗰個我可以發揮下創意，或者我自己可以即係做我想做嘅，但係前面有個大佬幫我擋箭，幾爽啊！即係而家諗緊可能又唔夠負責任啦，可能你可以即係負多啲責任更加好。但係其實有啲人係未必想去搶頭位，去做嗰啲角色都唔定嘅。 嗱，呢度亦都牽涉到一個問題，其實頭先 Muse 都有提過啦，就係你想做老醫嘅時候，你要有一個好嘅老大先得。 嗯， 如果个老大唔好嘅，就成日惊啲细嘅上位啊，锋芒盖过佢啊，惊啲细嘅有朝一日就抢佢个位啊，咁佢就唔会好有意识，或者系会对老二系一个大家一个合作嘅态度啊，或者一个大家同捞同煲嘅态度啊，即系有啲老大系唯我独尊噶嘛。咁佢除非佢真係好勁嘅啫，全部一手一腳嚇，乜、都搞得掂曬嘅，724嘅，全部做曬。否則的話，一個好嘅老二，其實係一個好嘅老大，係唔可以缺少嘅喎。 哦，我好認同，我覺得完全不可或缺，即係要甘心，因為咧佢甘心做一個老二嘅其中一個嘅先決條件，就係、是、我有一個。我好尊敬或者佢好犀利嘅老大，即系两个唔需要一齐有嘅，系啦，是但一个都可以嘅。咁佢先至会甘心啊。如果唔系咧，你其实呢两样都冇嘅话咧，即系我又唔系太敬重佢，佢个能力都唔系太强。你自然然咧，纵使嗰个人啊，可能有时性格咧，我都觉得，唉，唔好做咁大啦，或者点样。佢侧边嘅人咧。都会讲，喂，应该你做老大啦，你咁犀利，有乜你唔系为你啊？即系你个，你睇你个老大，基本上完全能力唔得，民望又唔够咁样，应该你嚟啊嘛，咁嗰只喺咁嘅情况之下咧，我觉得呢个老二咧就即系佢心唔安嘅情况之下咧，就呢个反而系老二危机。我觉得咧，甘心做老二系可以有嘅，尤其是咧，我自己会觉得咧。打工甘心做老二咧係好嘅，真係啊 ！department 嘅話咧 ，department head 咧係頂好多。你話炒人啊、budget 啊各樣嘢，全部嗰啲咧都係由佢搞嘅。其實升職嘅升人職都好大壓力嘅。咁、個同事我升 A 唔升 B、C、D、E 咧，又驚佢走咧。佢啊，如果啊老細有得嘅話咧，喂，不如留下嗰啲同事。你哋自己話應該邊一個升啊？咁樣咁啊，唔關我事啦。你嘛，其實好多人咧，就算升職咧，佢都係想咁啊。嗱，唔關我事啦。佢話提拔佢噶，即係咁嗰只，好多好常見嘅呢啲嘅情況。又或者甚至乎喺間公司裏邊啦，你諗下 CEO 嗱，我唔計話佢分紅分得好犀利嗰批啦，即係啲超級大企。其實絕大部分嘅話咧，可能唔係爭。即係佢哋個職責同埋個責任咧，同佢嗰個同老二嗰個差距咧，真係有時唔成正比嘅。我認為，即係薪金可能都多啲嘅，多好多啦，或者點樣嘅情況。但係嗰個責任真係大好多，即係佢要孭飛個情況咧。我話俾大家聽有一啲嘅實際嘅經驗咧。以前我就喺間公司裏邊咧，即係係嗰啲亞太區，即係咁嗰啲嘅，即係做 regional 咁嗰啲。你睇嗰啲咧 local 嘅，即係本地嘅一啲嘅 CEO， 即係老大啦，都幾慘嘅。即係每一次開完個區域會議咧，佢翻到去咧，佢個老大真係好難做。即係例如要 cut budget 啦，要 cut 人啦，跟住佢 propose 嗰啲嘢又未必一定係完全可大家認同啦。其实咧做老二嘅时候就轻松好多，即系唔需要孭呢啲压力。但系最衰嗰下就系佢冇一个好嘅老大，自己唔甘心。呢个系老二嘅即系最大嘅弊病。 喂，有阵时咧个阿大唔得咧，都嗱，我哋讲翻《三国演义》里边啦。咁啊，最经典嘅阿大唔得嗱，又系讲演义啊，《三国志》啊，另一个故事啦吓。即係我實會諗起劉禪啦，同埋諸葛亮啦。諸葛亮就擺明係老二啦，咁啊劉禪擺到明係富唔想逼㗎啦咁。 即係但係咧，我都不得不承認咧，點解即係大家對於諸葛亮嗰、那個即係千古以來咁多人尊崇佢咧，亦都係因為佢冇去做嗰、那個即係。僭越咗或者甚至乎去散位嗰個角色，其實佢能力上大家唔使講啦，講嚟無謂啦。但係你會見到呢個人竟然佢忠心去嗱，有啲人可能話佢係愚忠啦嚇，呢個另計啦。但係呢一種咁樣嘅心態啊，你個阿帶未必係一個能者嚟嘅，但係你仍然願意去竭盡所能鞠躬盡瘁去扶拔佢。嗱，我知阿敬哥可能有第啲諗法都唔定。《三國演義》是一本很有趣的書，因為它講了很多人性，去到現在今時今日，我想我們自己在個職場上面或者甚至乎人際關係上面，如果我們仔細去想或者閱讀它裡面的微言大義，你會見到很多有趣的東西。另外一個例子就當然是關羽的關二哥啦，很明顯講到打即係講到打仗呢，咁即係劉備就真係啊，咁但係劉備當然我們知道他算是一個俾他的仔啦，系叻一啲嘅一個，都唔係叻一啲，叻好多啦。因為佢嘅能力就不在佢嘅戰鬥力上面，佢嘅能力就在於咧，佢能夠駕馭啲將才。嗱，所以有陣時咧，啲阿帶咧，你又唔好講笑啊。有啲阿帶未必好得，我有啲朋友即係做生意嗰啲咧，佢就特別中意同啲即係麻麻地能力嘅阿帶去做，因為只要佢能夠放手，雖然佢可能係懸父子弟，能力不足，但如果佢信任你，俾你去發揮，嗰、那個阿姨其實係一個實質嘅阿帶嚟嘅，佢只係一個影子嚟嘅，可能嚇嗰個阿頭，呢、這個咧亦都係一種幾過癮嘅情況嚟嘅、即係咧鑊啊或者唔係幾好嘅罵名咧，就由嗰個人食咗咯。但其實你就有發揮嘅空間。嗱、當然啊，我諗即係實際上面喺個職場上面或者真係一個工作環境裏面咧，咁最好當然就係好似頭先我講嚇、有籃球之神佐敦配呢個柏賓咁啊，真係正所謂相得益彰。咁但係如果有陣時我哋睇住個大局，睇住個大勢，個阿頭未必係最叻嗰、那個，又或者佢甚至乎道德唔係好好嗰啲人，但係你能夠喺側邊有陣時真係又調翻轉喎，可以頂住啲阿帶做好多唔係幾好嘅嘢，咁佢排第二嗰個咧就能夠保護到下邊嗰班友嘅。嗱、呢個亦都係其中一種阿爾咧，佢如果佢肯去做嗰個位咧，其實佢係有佢嘅作用喺度咯。 如果呢一種係其中一種，即係我覺得係咁樣嘅情況之下嘅阿爾咧，都算係幾唔錯啦。嗱、應該因為咧好似啲罵名唔到佢，但係咧讚頌咧可能係反而係會俾佢嘅。我就喺度諗緊咧，又有一種嘅老二咧，就係點樣咧？佢咧明明自己嗰啲嘅能力啊～唔系好高，或者未高到咧，可以成为老大嘅。但系惨在咧，就系佢觉得自己能力够，而跟住睇低老大嘅能力，而佢成日都会想去觉得自己应该有嘅，但系其实侧边人都觉得佢应该未做到。我觉得呢个系一个悲惨，即系葡萄就喺呢度出现。我觉得，即系你就会成日酸个老大嗰个情况。而自己咧就往往都成日上唔到，呢、這個咧就係、是、即係完全咧，我哋喺心理學裏邊咧，當然呢個係一個盲點啦，對自己。但係呢啲嘅情況咧，就令到自己好慘。嗱、仲有一隻嘅老二嘅一個情況咧，就係、是、行業之間嘅老二。即係唔同行業個老二係會好啲嘅。如果佢其實咧唔同行業咧，你甘心做老二咧，個好啲嘅情況咧，就話你一定會俾老大吞噬咗嘅。系啦，如果你系谂住个老二咧，就想做一啲咧老大做嘅，我就偏偏唔做去做一个突破咧。呢一只老二咧，话唔定，我觉得咧又有啲生机嘅咁样嘅情况。咁啊，不如咁样啦，即系我哋就翻嚟咧听一听首歌先。既然讲开头先嘅一种嘅老二嘅情况，就有葡萄嘅，即系话啊觉得自己能力系 OK， 但系实际上又唔够嘅，咁不如就点首葡萄成熟时嚟到安慰下佢啦。 一早一晚还是有雨，当初的坚持现已令你很怀疑，很怀疑你最未等到只有这枯枝。 苦恋几多次，悉心栽种，全力灌注，所得竟不如别个后辈收成时。这一次，你真的很介意，但见旁人谈情何引诱，问到何时葡萄先熟透，你要静候。再静候，就算失手始终要守。日后尽量别够今天的泪白流，留低击伤你的石头，从错误里吸收。也许放手，月份尚未。熟透，意外怎么爱？可惜书里从没记载，终于摸出来，但岁月却不回来。错过了春天，可会再花开？一千种恋爱，一些需要情泪灌溉，枯萎的温柔在最后会将回来。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政府今朝安排区议员分批宣誓，首批宣誓的是港岛区四个区议会的议员。政府晚上公布，监誓人对七名区议员所作宣誓的有效性存有疑问，已经发信要求提供额外资料，以决定宣誓是否有效。宣誓存疑的七人包括湾仔区议员杨雪莹和梁柏坚、东区区议员韦少力、苏日恒、陈荣泰、黎子欣和南区区议员彭卓奇。另外，东区区议会的蔡志强因为缺席宣誓，已经被视为宣誓及声明条例第 20A 条下拒绝或忽略作出誓言的情况，必须即时离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将会向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建议，命令公司注册处处长将支联会在公司登记册中剔除。当局解释，有关要求与维护国家安全的执法工作相关，会给予支联会申述机会。支联会前常委蔡耀昌说，如果建议通过，法律上等同政府解散支联会。本港新增五宗新型肺炎确诊输入个案，全部带有 L452R 变异病毒株。五名患者分别从瑞士、菲律宾和俄罗斯来港，包括一名机组人员和一名外佣。五人已经接种两剂新冠疫苗。另外，初步确诊个案少于五宗。卫生防护中心表示，寻日接获通报两宗在英国确诊的个案，涉及一名16岁男患者和一名51岁男患者，分别住在薄扶林域多利道碧瑶湾19座以及界限街根德阁3座。中心正是与英国卫生当局跟进两宗个案，并且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当局已经将他们潜伏期内曾经居住的地方纳入强制检测公告。海关打击网上售卖冒牌月饼，检获超过100盒涉及三国品牌的怀疑冒牌月饼，四人被捕。海关表示，冒牌月饼外观同正货相似，有冒牌月饼包装上验证货品的二维码会连接至到虚假网站。海关正是追查涉案月饼的来源，并且已经将样本送往政府化验所作测试，以确定是否安全。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好，翻嚟咧，星期五晚嘅广东广西，咁今日我哋嘅主题咧就系老耳明山城。咁啊，头先都讨论过老耳有几好啦，有几唔好啦，又或者唔同种类噶啦。咁第三节啦，我哋都系时候咧，即系都有冇啲计咁样？教下个老耳点样做一个出色嘅老耳，同做咗出色嘅马仔，究竟有冇唔同咧？咁样，睇下喂，有冇机会变老大先？咁嗰只。 做老耳咧，最紧要系自己扎扎实实有料到先啦。咁你有 会唔会功高盖主先？喂， 功高盖主 系咪其中一个要守要避嘅咧？ 有阵时呢样嘢唔到你去去避嘅，因为你要做成嗰件事咧，你就算你想低调咧，因为头先都讲过啦，仲有好多旁边嘅柴仔噶嘛。有好多柴仔睇见有啲哇呢、這个老耳都好劲喎，会唔会一招去上位？我而家吓啦，摄摄个位先，跟住同佢吹嘘啊呢啲咁嘅嘢。做始终嗰句，一个老耳佢除咗自己个功力有翻咁上下，做嘢扎实之外咧，就睇个脑袋啦。即系个脑袋除咗系佢系有个脑袋嘅风范之外，就喺佢又可唔可以知人善任？因为刚才阿周 Sir 都讲过，其实脑袋有时候可以很废都可以，但是废之余他在那个execution 即是那个 执行 上他可以很废，但他眼光和他信任和他分派工作的能力高，他已经是一个脑袋 的材料来的了。我不知道你觉得是不是你 喺即系讲我第一节嘅时候，我讲咗咧，我今日会讲一个心理学家，好著名心理学家啦，就系、是、呢个阿德勒啊。啊，咁阿德勒里边咧，其中有一个好经典嘅一个理论咧，就叫家庭星座理论。咁啊，有啲听众如果咁好彩系即系我同佢做过辅导嗰啲朋友咧，可能咧你都唔觉意俾我捉过嚟玩过都唔定。我如果頭先阿 Music 開頭問我咧，有啲乜嘢嘅忠谷俾啲老耳，甚至乎老帶啊、老乜都好啦，我覺得你可以睇睇呢一個理論。簡單嚟講咧，就係、是、其實喺個家庭裏面咧，嗱，佢當然佢用嘅有好多嗰啲咩日月星體啊，各樣嘢，即係有啲神神怪怪都唔定嘅喺大家嘅眼中。但係簡單啲講就係咧，每個人喺家庭裏面佢嘅位置、佢嘅位份係會好影響到佢嘅心理成長同埋佢未來遇到嘅社會嘅。在社会里面的位置，因为出生排行是很影响到一个人成长里面他遇到的一些事。例如我讲一些例子先，例如他是老大的，就是 大哥，那他是整个屋企里面的焦点，一开头必然是一定很受宠爱，但是当小老母出生之后他就、啊、有人会抢他，于是他就要努力一点成为大人，搶翻嗰啲身位翻嚟，所以啲大佬好多時咧就比較比我哋叫做比較固執啲，有陣時亦都會咁講咧，係比較傾向咧係似大人多啲、老積啲嘅，甚至乎佢個傳承傳統啲嘅佢嘅諗法，因為佢要學習大人啊，細細個就要做呢個角色，甚至乎中國人嘅家長都會咧話你係大哥幫手睇住啲細佬妹，嗱咁呢個就係一個情況。今日我哋講老二啊，我特登都要講下啦，喺阿德勒嘅理論裏邊咧排第二嘅。 即係典型嘅排第二嗰個人咧，其實就好似一個競爭對手咁樣啊。佢成日咧，因為佢要同大仔去爭重或者叫爭嗰個注意力啦嚇，你叫做，於是乎就成日都要嚇點樣彎道超車啊！而家好興講呢個字，就要爬頭啦。點樣去特別留意下老大有冇啲咩弱點，就去即係試下挑戰下佢啦咁。咁但如果個老大咧好勁嘅，承接曬家族啲好嘢嘅時候咧，咁個老二咧就唯有出一招嘅啫，就係我唔同你玩傳統的東西，我同你玩另類嘢。咁我咪跑，唔好再同你同一條跑道上面去跑。所以有陣時咧，啲老二咧同老大嘅關係咧就係一種咁樣咁微妙。咁其他好多唔同排行啦，我唔講太多。嗱，講最後嗰啲，即係最拉尾嗰、那個。最拉尾嗰個永遠都係咧最驕縱嗰個啦，即係絕對受到全家嗰個即係重心啦嚇。咁啊，所有人都大過佢，啲責任咧就唔係好肯負嘅，好多時都因為大家都 take care 佢啊嘛。咁但係咧呢個角色咧有陣時因為佢好識得去睇人啊，因為佢要學習點樣去睇人，去攞一啲即係 resources 啊，攞資源啊嗰樣嘢。可能佢哋嘅特徵裏邊咧係好善於去觀察人哋。甚至乎攞到啲資源，嗱呢一堆咁樣嘅理論咧，嗱聽落去好似即係係咪個個都係咁噶？我自己見到嘅經驗裏面都幾多係咁，而呢一個家庭嗰個排行咧，有陣時如果你即係識得去睇翻，譬如喺個公司裏面，甚至乎嗰個人自己本身個心態咧，佢未必一定係喺公司排第二嗰、那個，就一定係佢即係一個冇關係嘅冇一個等號。但如果類將呢嚿嘢類比翻落去我哋生活裏面，我哋係咪清楚知道我哋自己嗰個心理狀態同埋點樣去超越自己咧？嗱，呢一套理論我覺得幾有趣嘅。先睇睇自己嗰個家庭崗位或者家庭嘅位份有冇影響到我哋自己嘅心態發展，而再褪多一步就係咧，我哋喺公司或者我哋喺朋友圈或者其他地方裏邊，我哋嗰個位置會唔會其實都會影響到我哋喺嗰個圈子裏邊得到嘅一啲狀態，或者得到一啲嘅好處唔好處咁？我覺得呢個係幾有趣嘅咯。嗯 咁啊，哇得意嘅，即系喺家庭里边嘅排名的，而且确系对人系有即系其中一个几大嘅影响嘅。其中一个咧，知道咧就系、是、排喺中间嗰啲咧，其实系最孝顺嘅。因为就系通常佢以前可能得唔到啲父母嘅重视。 你讲紧我啊？ 所以咧，大过咗咧，佢系希望得到翻，获得翻咧。同父母接近嘅機會同埋時間咁樣，咁所以佢孝順啲。咁老二咧就睇下佢唔係得三個啦嚇、啊。OK， 咁如果唔係嘅話咧，即係就有啊，好似頭先阿周 Sir 所講嗰啲嘅情況。 不過周 Sir 講嘅情況，我覺得係一啲比較大家族或者資源比較多嘅家庭會出現。即係一般嘅小康嘅家庭啦，或者一啲唔係話太過。有太多资源，不过又唔系太差嘅家庭咧。阿老二未必系去会用一啲咁嘅方法嚟去突出噶，亦都可能系佢可能兄弟之间都嘅感情啊都唔错噶噃。因为我呢度有睇过有啲即系我啲朋友之间都有啲咁嘅 case， 大家族范围咧就唔系语长片啊，其实啲现实上都系你可以谂到喺大家族入边资源多。资源多的时候，佢竞争的资源嘅机会亦都大好多，亦都个诱惑啊，亦都大好多噶。 嗱，呢度我再想补充少少啦。嗱，头先讲个理论咧，嗱，如果大家即系睇咧，就我当你当系一个，我头先特登都讲佢名叫做咧家族星座啊。 嗯， 你当佢星座运程好啦吓，你因为佢事实上心理学界里边咧呢一套嘅理论或者学说啦吓，其实尤其是近年咧都有好多唔同嘅版本或者唔同嘅。即係説法啦，同意唔同意佢都一大堆。咁但係呢一個咧，我覺得都係一個切入點啦，去諗一諗自己有冇受到嗰個所謂即係自己嘅崗位或者個位置。嗱，有啲人就好慘嘅，佢明明係大哥嚇喺個屋企裏邊，但係因為一啲原因啦嚇，佢做唔到大哥個位咧，嗱咁佢就可能好大件事，好失落啊，或者各樣嘅嘢，咁啊 function 唔到啊，叫做即係 function 得唔好嘅嗰個位份咧，又有另外一堆問題。讲翻老二嗰个情况，我哋如果真系知道老二系一个吓、啊、面前嗱，我用翻佢到理论做一个切入点先。如果我哋正正我哋当系一个公司里边，我明知个大佬喺某个位置、某个范畴好劲嘅、好厉害嘅，咁我嘅选择其实你可以话多又得， 话冇乜又得，因为如果你一系就跟住佢做佢嘅嘢吓，虽则话宁为就鸡口莫为牛后，但系如果你个心态就系、是、你都配合翻自己性格，你觉得跟佢做执佢嘅嘢系冇坏嘅，你咪做咯。但如果你发觉喂你唔想系咁，你想有一种即系挑战佢，你又可以试下弯道超车噶嘛。再唔係，你咪可能另辟一個新嘅方向嚇、啊。公司裏邊嚇，原來仲有好多位置上面可以去諗嘅，去發揮嘅。嗱、啊，其實係呢、這個冇一個定律，一定要你去點做啊、嗯。我覺得反而更加重要係呢一堆咁嘅理論也好，或者我哋講咗成晚都好，其實係睇我哋自己同埋嗰個所謂其他嚇、啊。你以為你排第二啫，其實好似一開頭阿 Muse 講，喂，可能有後面第三四五一路瞄住你個第二位呢、嗯、又或者你以為自己第二，其實冇人當你第二，我當你傻仔都唔定。嗱、啊，呢啲其實咧，大家就真係要認真地去。真係透徹地諗清楚自己當時嗰個位置，同埋真係成個我哋叫大局觀啊，一定要有呢一個大局觀，你先至能夠做到一個比較有系統，亦都幫到自己嘅一個定位咯。 係啊，我覺得諗清楚自己想要啲乜咧，呢個係老二好緊要嘅。因為我認為老二嗰個角色咧係複雜過老大嘅。因為老大即係我意思複雜咧，唔係代表佢個艱難度。是即是他的意思就是说不是老大那个易啲做。老大的责任是重大啲，但是老大很 straightforward 的，就是责任重大。我就要做好绝大部分的决策，即是很可能会这样觉得。咁所以我要为这件事负责，即是他很清楚的。但是老二呢，即是他刚才复杂，我想大家刚才都不需要多说呢，即是有啲人心態想做老大，或者其他人嘅一啲嘅慫恿，老二老三嘅一啲嘅競爭，咁所以佢成日都會複雜好多。梁建國頭先所講咧就係、是、老二第一要磨你自己把刀先。呢、這個我認為好啱，因為咧如果唔係嘅老大係唔會俾你做老二。即係老大其中一個咧當然佢自己要犀利啦，犀利之餘又好似話唔一定執行犀利。其實大部分老大的而且確在用人、用財、選財，跟住在人際關係上面、去分配工作上面，即係他那裡呢就有這個咁嘅才能。剛才阿梁景國都有咁樣講過，所以呢就係、是、能力係緊要。第二，我認為呢好多時呢老二如果要做一個穩定嘅老二呢，忠心係其中一個好大嘅關鍵。即是说呢，有时呢有些老大揀老二呢，他未必是需要老二完全地犀利，但他一定要有相对上能够解决问题的能力。第二个而好重要的情况呢就是要他忠心。这个呢是我自己近期一个非常非常深刻的情况，就是的而且他做了一间的公司，那间公司是由零上到去上市这样的情况。咁啊，你一听个老大咧，就系话呢三个自己有，我当佢就为之兄弟嘅，呢三个就点样都唔好掂啦，即系类似就系咁样嘅情况。嗰、那个原因咧就系、是、其中最大最大嘅就系忠心，系啦。我啊觉得忠心咧呢、這个都系其中一个嘅。咁我讲多少少咧就系、是，如果佢真系要变老大嘅话咧，老二嘅话咧，我认为咧最好咧就系另起炉灶。系啦，仲唔好谂住喺翻同一档嗰度咧，去谂住做翻个老大咧。我觉得通常呢啲咧都唔会有太好嘅结果，唔系话佢俾人哋打压啊，或者点样嘅情况，自己斗嚟斗去嘅时候咧，个老二都冇咗自己嘅初衷嘅，好多时就为咗大家嘅争斗或者点样。 系啊， 所以老二要做老大，不如另起炉灶。 我自己覺得咧，有一種老二係非常痛苦嘅。我自己都見識過有啲朋友係面對呢個情景，就係、是、佢長期守住個老二位，咁啊喺度拗啦，喺度噏啦，咁啊依度噏到咧，諗住個老大係時候夠鐘退休或者走頭嘅時候咧，突然間有個空降嘅老一過咗嚟咧。 喂，呢啲真係 哇， 你講得好啱， 慘到咧，仲要係嗰個老一係完全咧係完全唔同風格嘅，咁啊真係之前練咗一系列嘅武功咧，喺嗰度適應曬啊，老樹盤根咧就俾人一棍就打散咗啦咁。嗱呢一種嘅情況咧，我都學校環境有啦，我諗喺出邊工作 所有地方都會發生。 冇錯啦，所以我都建議咧，如果做緊所謂老二啊呢啲咁嘅朋友咧，其實就真係亦都要真係 開闊少少個心靈啊，即係有陣時啲位唔一定係咁順暢嘅嚇。如果有一日真係有好似我頭先講，或者更多奇形怪狀嘅情況嚇，咁啊你突然間殺一個超級新星嚟到，咁啊一嘢一飆就上咗去，唔知喺你側邊㗎，同你平起平坐咁，你開始又驚啦，唔知會做乜啦咁。嗱，我覺得其實咧有陣時排第幾咧，呢啲係好虛幻嘅。唔通電視台一姐真係排第一咩？可能佢真係多啲廣告拍，但係花無就百日紅嘅。我同意敬國興講，即係自己做好自己嘅本分，手穩啲，咁啊總有即係你自己嗰個一片天。我覺得呢樣嘢係緊要嘅咯。 係啊，因為你始終你老二又好，老三好，老四又好，邊個都好啦。你自己嗰套架撐或者嗰套功夫搞唔掂嘅話咧，你根本個位置你坐得唔長嘅。唔好话老二老三啦，你就算你做条僆啊，人哋都唔理你啦。只不过个问题就始终嗰句，你做老二，你个心态系一个好重要嘅。即系啊，我哋何思培都讲啊，运动员80%系心态，20%系能力。你系做嗰个位甘心嘅时候，做老二，你一切嘢都熟习咗啦，可以运作得相当娴熟。另一方面就是说你觉得这样现在啊都挺好。我始终那句都是说了，你虽然说中国人最喜欢是宁为鸡口莫为牛后，但你鸡口有时候其实都不是那么过瘾的，坏名是鸡口嘛，即是细细地啄下啄下，牛后一大劈嘛。那你牛后有些人就说哎你不思进取啊。有个笑话就是你在个劈牛屎那里觉得又暖又舒服这样。即係其實點解咧？因為你喺撇屎入邊啊嘛。咁但係都另一個睇法就係話，你喺嗰度你生存得到喎，你喺撇屎入邊都唔係咁容易嘅喎。你知大機構，我成日都講啦，大機構好多時都係一幕幕殘害忠良嘅。 哇！喺呢個嘢真 係嘅劇目嚟噶嘛。咁你可以喺嗰個地方度生存到，咁你唔一定係好奸狡嘅。咁又是所謂。而家都有人同阿馮道平反啦，雖然佢嚇試咗咁多個君主，但係佢都話有馮道喺度，天下百姓嘅生活先可以嚟得一個平穩過渡啊嘛。冇佢喺度，哇！啲朝代更迭嘅時候，百姓黎民咧就受苦噶嘛。 這個、呢個咧，我哋講咗有啲。嘅方法點樣去幫啊老二啊老大啊嗰個情況，但係咧其實關鍵就係、是、大家都睇到啦，即係要佢去專心啦、忠心啦、安心睇下自己有啲乜嘢嘅利嘅好處啊，即係做老大老二或者老大太多壞處啦，咁嗰只 不如、啊、有能力啊。 系咪？但系我咁样咧，大家有冇最后少少嘅小建议啊？点样令到佢安心啲咧？ 我做咗咁多年人，我发觉做老二又过瘾啲。 即系你嘅意思啊，即系佢话俾佢试下做老，喂，俾佢试下做老大嘅经验，会唔会反而佢系能够体验到做老二嘅好处咧？你觉得呢个系咪其中一个方法咧？ 咁但系因为机构入边冇得俾你试嘅，老友， 另起炉灶，自己去搞。 咁啊，佢可能嗰、那个。个 risk 实在太大喎，佢未必肯制咧。又 如果佢有嗰个魄力，佢一早做咗嘅， 系啦，亦都 系 咁样讲。 唔系，我觉得最简单咧，就唔好归，即系唔好论自己究竟系做第一、第二、第三、第几都好啦。我觉得即系尽自己嘅能力咧，问心无愧。嗱，呢啲好老土啦，讲出嚟 好老土啊，真系。 唔系啊，但系我都要补充多一句就系咧，有阵时你成日谂住自己做老二，成日话自己要点样抽头过各样嘅嘢，咁你就成日都会谂咗好多唔系你自己最专长嘅嘢噶。有阵时，因为你调翻转就系因为你成日谂点样抽头啊嘛，咁。你成日就諗緊點樣可以嚇、贏對方嘅時候，你就結果就出咗啲嚇奇怪嘅嘢嘅時候咧，你連自己僅餘嗰啲尊嚴也好、地位也好、位置全部可以一鋪清袋，呢樣嘢真係要好小心咯。 嗯哼， 係啊，所以講完咁耐咧，無論係想做老大好、老二好，咁我諗就做翻自己咧，知道自己想要乜咧，可能就係一個最終極、最終點嚇。 好，咁啊，我哋今日就讲到咁上下啦。咁啊，星期一咧，我哋惯常咧都会有我哋嘅老店嘅广东广西嘅。但系今个礼拜咧，我哋就暂停一次，因为咧我哋会转播咧2021施政报告嘅公众咨询嘅。所以今个礼拜咧，我哋就暂停一次嘅。 今 个礼 拜日， 今个礼拜日系啦。好，咁我哋最后一首歌。咁啊，周 Sir 所拣嘅，咁啊，赵学而最佳位置啊，周 Sir 介绍个少少啊。 好，一句讲晒啊吓，什么位置也是好位置，天天都有好天气啊，个心境最紧要。 好，再见，拜拜， 拜拜。珍惜。